相信，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谁让你放心，让我来抚平。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好像天天这样和你开心，不在乎天气， 感觉有你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女协警员牵着孩子的小手走过斑马线，送孩子过马路到学校门口。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千警百校互为天使行动，让学校附近的交通变得井然有序。护学岗的女协警以女性特有的温情为孩子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孩子安全，家长放心，行人安心。 品味103.3城市震撼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安监局，本期播出的内容是我市各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三河行系列宣教活动，7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自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按照全市统一安排部署，结合本地本行业实际，迅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三河行系列宣教活动。6月5日至7日，段贾岭镇、居阳镇和杨庄镇成功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三河行活动。活动通过在现场张贴悬挂安全生产月宣传标语和条幅，摆放危化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等宣传展板，开展警示教育，向百姓和广大企业职工发放安全知识宣传手册和印有安全知识的便民购物袋、雨伞等，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体验。活动现场大家积极咨询，广泛参与，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让安全生产知识深入人心。现场活动结束后，市安监局、镇政府及各相关部门深入镇重点企业及气代煤改造村街和居民住户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燃气使用知识宣传。在企业生产车间，大家认真与一线工人交流，详细讲解在生产流程中容易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宣传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的相关职责，在村民家中认真查看挂炉、挂表安装情况，向村民发放安全用气知识手册。各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显著，达到了预期效果。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市安监局祝您周末有个好心情。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中老年人群要注意防范膝关节炎，其症状多表现为膝部酸痛不适、肿胀等。燕达医院骨科针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采取个性化治疗方案，疗效显著。日常防范应当注意缓步行走，将腿缓抬轻放，仰卧抬腿，换腿上抬15度左右，每天可做2到3次，每次1至3分钟。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饮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你要很善良，但是不要盲目，就像刚才看到的一句话，别嫌弃一直陪你的人，别陪一直嫌弃你的人。那个一直肯陪伴你的人，你是应该感恩这样的存在的，而那个就是不喜欢你，就是一直嫌弃你这个嫌弃你那个的人，你还要傻乎乎的陪伴下去吗？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哪怕嘴上说着嫌弃，心里一直陪伴你的人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好了，继续来听歌。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你有没有我心，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你就找不完，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你有没有我心，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你就找不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白卡色不是特别帅，很奇怪还有人爱，当初是小声的大方爱，现实我最勇敢，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呀，只有我最摇摆，想你就找不来。只要夜幕一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左边的爵士摆一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来家说他不是特别帅，很奇怪还有人爱，当初是小声的大方爱，现实我最勇敢，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要过来， 交警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遗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

曲之安。想要练习好口才的话，需要看什么样的书呢？来看一下微博上推荐的这些书：白岩松的《白说》，王小波的《寻找无双》，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还有萨拉玛戈的《失明症漫记》，三毛的《流星雨》，莱内·玛利亚·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高尔登的《中国好人》，郑孝明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上这些书，喜欢的话去读一读吧。好了，在这里听你喜欢的歌，接下来范晓萱的一首《Rain》。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境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帽。建设施工现场，工人们所佩戴的安全帽主要是为了保护头部不受到伤害，但安全帽的佩戴要符合标准，使用要符合规定。如果佩戴和使用不正确，就起不到充分的防护作用。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工人朋友们，佩戴安全帽要注意下列事项。一、戴安全帽前应将帽后调整带按自己头型调整到适合的位置，然后将帽内弹性带系牢，缓冲衬垫的松紧由带子调节。人的头顶和帽体内顶部的空间垂直距离一般在25到50毫米之间，至少不要小于32毫米为好，这样才能保证当遭受到冲击时帽体有足够的空间可缓冲，平时也有利于头和帽体间的通风。二、不要把安全帽歪戴，也不要把帽檐戴在脑后方，否则会降低安全帽对冲击的防护作用。三、安全帽的下领带必须扣在颌下并系牢，松紧要适度，这样不至于被大风吹掉，或者是被其他障碍物碰掉，或者由于头的前后摆动使安全帽脱落。四、安全帽体顶部除了在帽体内部安装了帽衬外，有的还开动了小通风孔，但在使用时不要为了透气而随便暂行开孔，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帽体的强度降低。五、由于安全帽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损坏，所以要定期检查，检查有没有皲裂、下凹、裂痕和磨损等情况，发现异常现象要立即更换，不准再继续使用。任何受过重击有裂痕的安全帽，无论有无损坏现象，均应报废。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工人师傅们，安全事故往往在于员工关键时刻疏忽大意，一条安全带、一顶安全帽，关键时刻可以救一命，也可以送一命。提醒广大从业人员，不要把无知当幸运，把大意当侥幸，切莫拿安全措施当儿戏，切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灰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一起分享几个让空调省电又环保的小妙招。8点首播，15点重播，欢迎收听与参与。随着夏季高温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办公场所开始用上了空调，大家都感觉使用空调费电。那么怎样用空调才能环保省电，又能达到良好的制冷效果呢？市环保局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在夏天时将风扇和空调结合使用，使冷空气能更有效地在家里循环，少穿一点少盖一点，对环境好，也能节省开支。夏季空调的房间密闭性一定要好，窗户要关严以保持冷气不流失，如房内光照太强，白天可拉上窗帘挡住一部分热量。室内人员进出最好不要太频繁，

在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节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回到这个城市里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我对你说，马路上天天都在晒，你的人天天在喝奶，每个你日子很低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清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要走马路上天天都在晒，你的人天天在忍耐，为你日子很依赖，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就是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天说，天天地 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正能量送给你啦。 OK， 继续来听歌了。 梦里梦外都看见你，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梦里梦外都是寂寞的，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哭泣，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哦，恨你，恨你，先讨厌自己，讨厌自己。就像一种物理，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不停，无论理性还是感性，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爱你，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

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听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啊。 祝福阴差多多，当你为我迷惑找不到出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回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无论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让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不会领悟谁白风情书，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 幸福，陈诗慧的歌声。还是想跟你说周末愉快，好好的放轻松，在这里享受好音乐。邰正宵的泪流一千遍，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再见。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掉。

的感动。旋转起了你头，我无法转弯，就这样着了魔。也许也曾太迷糊，让我忘了忐忑不安的心情，现在只想和你一起呼啦啦啦啦，我欣赏今晚的风景，轻轻地依偎在一起，呼啦啦，幸福满心洋溢。 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